老年斑就沉积在我们的皮肤表面，所以呀，运用祖国传统的中医文化，你别看它经历了几千年，它并不落后，恰恰相反，它却非常的先进，甚至于比现在的科学技术还要领先。我们把这种领先性叫做前瞻性，是吧？领先在哪儿啊？祖国传统中医文化说，有形于内，必形于外也。所以中医的望、闻、问、切四诊合参，观其表而识其内，观其标而知其本的诊断方法，比现代的手术解剖、病理化验，是不是啊？什么核磁 CT 啊，比那些更具有前瞻性。甚至啊，现代医学啊，生物全息理论，是吧？生物全息理论，通过局部的病变来预测啊将来的整体病变。你看，这里边都蕴含着中医的无比的智慧。这是我们给大家说的一体。一观呢，啊，肺开窍于鼻，是吧？这个知识我就不用多讲了，是吧？原来那个治鼻炎的人，他到五官科，听了我节目之后，他知道了，他要到呼吸内科去调养肺脏，是不是？他知道鼻炎不是往鼻子里边滴药，是要往脏腑系统当中来补益我们的肺脏，所以冬虫夏草它的保健作用没写管鼻炎，而写的是调节免疫力，是不是？哎，那么人免疫力增强了，感冒少了，是吧？皮肤润泽了，那么久治不愈的鼻炎自然而然的随着脏腑功能的恢复正常啊，那这个器官是吧，一脏一腑一体一官嘛，哎，这肺脏在人体体表的开窍，这个鼻子它就通透了很多。哎，所以鼻炎不是治鼻子，哎，是要治它的根儿，是吧？中医也好，西医也罢，在治病上不都讲治根儿吗？啊，什么是根儿啊？西方医学讲根儿就是病因，是不是？哎，祖国中医告诉你，根儿就是元气，就是五脏，是吧？所以呀，自古来说，标本兼治方为好医者。啊，那么标和本的调治，啊，你是头疼治头，脚疼医脚，还是正本清源，寻根啊问源，这个方式方法不同，它的结果也是大不同的。今天呢，咱们把鼻炎啊先暂且放一放啊，关于这个鼻炎的一些点穴按摩之法，是吧？什么迎香穴开窍疗法啊，凉血止疼的藕汁滴鼻子的方法啊，鼻之内窍通于肺啊，鼻之外观主于脾，是吧？这些基础养生方法有我的学生有我的助手啊，会手把手啊详细细致的带给大家。那我今天要说的啊是这个看得见摸得着 但是你不见得能够想得透的关于皮肤类和胃肠类过敏症的保健与预防。啊，这也是让很多病人啊，甚至于很多免疫科的大夫啊为之头疼的问题。甚至有的人把过敏呢、称之为世界医学的难题。那么到底难不难呢？哎，我还是那句话啊，你没有找到窍门它就难啊，你没有找到解决问题的钥匙啊，它就疑难啊。正所谓难者不会，会者不难。那究竟什么是过敏呢？有的人说我牛奶过敏，是吧？有的人说我花粉过敏，是吧？这些过敏哦，还有油烟味过敏的，是吧？你说这些过敏啊，我们躲一躲啊，避一避，还是可以躲得开的。所以呢，在传统的医疗领域啊，人们对过敏的调治的方式啊，无外乎啊躲避啊，用现代医学术语说叫远离过敏源啊，远离过敏源。第二个呢叫脱敏治疗啊，吃一些抗过敏类的药物啊。啊，什么是抗过敏类的药物啊？那、就是抑制人的免疫力啊，削弱人的免疫力啊。所以好多抗过敏的药一吃，哦哟、人特别的疲劳啊，犯困，打瞌睡，是不是啊？为什么啊？因为这些药物让你的免疫力开小差了，是吧？所以抗过敏的药物往往是在迷惑削弱人体的免疫力，是吧？对人是有很大的副作用和伤害的。那么还有一种啊，重症的过敏人群啊，这就了不得了啊，他们吃大米饭都过敏，是吧？有人说有这么严重的过敏的吗？啊，你是没见着啊，我是见着了啊，见着过好多位啊。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早些年啊，05年的时候啊，啊，我在陕西的西安啊，啊，军大的一个病人，147种过敏源，是吧？147种过敏源，啊，拿着调查检测报告来找我，是吧？哎呦，我说你这么多过敏源，难道你大米饭都过敏？是吧？我这说这话，我是带着抬杠的心理啊，那时候还很年轻。是吧？二十几岁，啊，不到三十，很年轻，很气盛，是吧？结果碰了个钉子，啊，我大米饭也过敏。我说那你吃什么？白面糊糊，是吧？白面糊糊，青菜也过敏，不能放菜，绿色植物也过敏。哎呦呵，白面搁开水一冲就喝这糊糊，加点盐。哎呦，这人过的，哎呀，整个人营养不良。那后来找到我，我说你再这么过敏下去啊，或者你再这么治下去，远离过敏源，你没法活了啊。后来我帮他采用的是脱敏疗法。那到底什么是过敏呢？是吧？我们得把这个给大家解释清楚。过敏呢并不是过敏源有病，而是产生过敏的人的免疫系统有病，是不是？就像同样喝凉水，说这人一喝凉水就拉肚子，难道你说凉水它有毒药吗？不是的，而是这个喝凉水拉肚子的人他脾胃虚寒，所以凉水不是毒药，而喝凉水拉肚子的人身体有病，是吧？那你从养生的角度来讲，我是远离冷水呢，我还是把这身体调养好，让他能够正确的啊来面对生活，面对这个冷水。所以啊，过敏的调治方法啊，就是对咱们现代医疗伦理医疗道德的一个考验。 这为什么能上升到这么大的高度啊？大家一定要清楚啊！现在过敏的人来越来越多，啊，越来越多。过敏是人的一个退化，是人们适应环境能力的一个退化。过敏，我们单从字面的意义上来简单解释，就是人体的过度敏感。为什么会过度敏感呢？是吧？我们解释啊，免疫复合物，解释免疫抗原和抗体，很多人不容易理解，是吧？但是我们从情感免疫上来解释一下，是吧？我记得有几个新闻报道，是吧？啊，老师批评了一次孩子，啊，结果呢，孩子考试失利，跳楼自杀了，家长在跟学校打官司。还有那个孩子啊，自尊心特别强，啊，次次考第一，后来呢，高考落榜，啊，没考上名牌大学，得抑郁症，是吧？人整个精神崩溃掉了，别说考大学，生活自理都不能了，啊，现在荒废在家里，整个人成了废人。这样的例子啊，比比皆是，这是和现在的教育体系有关的。啊，现在人的教育就是成功学，是吧？啊，一俊遮百丑，啊，你只要成功了，你只要考试考了100分了，你只要有能耐了，啊，不要紧，啊，你什么抽烟喝酒的恶习，啊，你什么袜子也不会洗，是吧？衣服也不会穿，纽扣也不会系，都不要紧，啊，都成了高分低能的弱智了，将来的社会。靠这样的一代人来建设，我们是很担忧的。其实这个和现在的高发的过敏症是一个道理，是吧？进化论里边是这么说的啊，环境创造人本身，啊，适者生存，适应环境的人生存，啊，不适应环境的人会被环境淘汰，那就是灭亡。所以啊，站到这个高度，我们回过头来再看过敏，是吧？你闻个烟味儿就过敏，那麻烦了。你到大城市 PM2.5 闻多了，就会得肺的恶性肿瘤，对不对？啊，你闻个花粉就过敏。哪天你在公交车上闻了美女身上的那个香水，你会不会喉头水肿、呼吸困难、窒息而死啊？是不是？所以呀，过敏呢，它不是环境有病，因为环境的确在改变。当你适应环境的能力出了问题的时候，你就会过敏。所以过敏，环境在变，而人没有适应，就是人对环境的水土不服。啊，水土不服。所以在调制这个水土不服的时候，我给大家讲过一个方法。啊，出远门啊，你是上美国呀，你还是从南方到北方啊。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啊，我们一定要什么呢？哎，我们一定要吃当地的豆腐，啊，吃当地的豆腐，来增加人呢适应水土不服的这个能力啊。水土不服，一个是空间上的变化，还有一个呢是时间上的变化，啊，空间上的变化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啊，时间的变化是昼夜更迭，阴阳交替。所以人坐飞机啊，坐得太久了太远了，要倒时差啊，都是这个道理。所以现在过敏的人越来越多啊，其症结出在哪儿啊？哎，就是刚才我说的时间和空间上的差距。时间上来讲，昼夜不分的人，阴阳错乱的人，过度紧张压力过大疲劳的人，他就是过敏的人群。这是时间上来说，那空间上来讲呢？胡吃海造，你地产的东西吃的少了，进口的东西，远的地界的东西吃的太多，吃的太杂，吃的味道过于偏盛，吃的不是硬时节的东西，你都会成为过敏的高发人群。所以过敏是环境变化，或者是过度的环境变化把人的免疫力搞紊乱了。所以啊， 不管是皮肤的过敏还是胃肠的过敏，作为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人的皮肤，人的皮肤黏膜，人免疫力的第一道屏障，那么我们养肺是没有错的。所以怎么办呢？不是简单的逃避，而是逐渐的适应。如何才能增强人适应环境变化的能力呢？哎，首先你先要回归到自然的生活条件，早睡早起，饮食清淡，多吃啊你这当地地产的东西，别吃那个遥不可及的啊。现在条件好了啊，好多人都喝进口奶粉，是吧？好多人水果都得吃海南国外的，当地的什么都不吃，你都是在人为的制造身体的水土不服。还有啊，吃反季的蔬菜，是吧？大冬天的净吃翠绿的蔬菜，都是南方运来的。大冬天的偏吃大西瓜，你不过敏谁过敏，是吧？所以人要守住这个肺，更要守住这个天时。所以人呢，得有个人的活法啊。我以前给大家举个例子哈，晚上不睡白天睡大觉，那是鬼过的日子。如果人呢跟鬼一样过日子，那人就离地狱不远了，是不是？反过来呢，想吃什么有什么，那人过的是神仙的日子啊，那你离天堂也不远了啊。所以什么是人过的日子啊？你应该吃人吃的东西，嗨，你应该吃正常人啊能够有的生活方式。所以远离皮肤过敏，从肺的脏腑机能调起，是吧？所以肺的脏腑系统是人免疫力的最大的也是第一道防线，希望大家把它巩固好。冬虫夏草加黄芪菟丝子，虫草补肾润肺，加上了黄芪，增加其补肺气的能量，菟丝子增加了其培固肾精的能量。取形比类，中医养生就是讲求的天地和人的一个自然和谐的统一。所以秋季养肺脏，培土生金啊，一要养肺，二要健脾，希望大家呢把它把握好啊，科学的养好润好我们的肺的这个脏腑系统啊。那皮肤过敏外部的调理的方法呢，就是艾叶水泡泡脚擦擦身啊，穿纯棉质的衣服，是不是啊？哎啊，适当的春捂秋冻，对不对？哎啊，希望大家通过今天的知识能够有一个对过敏的全新的认识。 以下是广告时间。 金秋送爽欢庆月，博医养生收获时，在这秀菊临风丹桂飘香的日子里，北京博医堂特在本月20、21、22三天时间开展迎中秋送健康的回馈活动，祝愿博医有缘人生活时时好，喜气加倍绕，诚实守信，人心人数，祝就百年博医堂。 特别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徐老师您好。 给大家说的是过敏啊，讲到了皮肤过敏，说到了胃肠过敏，还讲了一个什么呢？过敏性鼻炎。虽然呢是不同的部位的过敏，但是发病的机理是完全的一样的。我们西方医学哎，把它叫免疫变态反应，也就是激发了机体的免疫力了，是不是？那么这个免疫力被激发了，到底是好啊还是坏呀？是吧？其实啊 免疫力不能单纯的用好和坏来说明它，哎，应该用中医的中庸之道来说明它。免疫力啊，一定要恰到好处。免疫力指的是人体的防御的能力，指的是人体的平衡的能力，指的是人体的代谢的能力，还包括呢人体细胞的防突变抗衰老的能力。但是好多人呢看事物啊，他只看到了他的一面性，说免疫力我让他越强越好，这个从这个免疫防御的方向来看，好像真的是免疫力越强越好。那么在这儿告诉大家，强不见得是好事。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典故，是吧？有人呢去向老子求教，向老子去问道。哎，老子呢张开了嘴，啊，他让这个来人呢看了看他的牙，啊，又看了看他的舌头，啊，什么意思？他说牙齿很坚固，很强硬，很强壮，但是到老了掉的不剩几颗了。牙齿呢很柔软，是吧？但是呢，哎，他却依然健在，依然灵活。所以自古啊，中国的文化讲求的就是以柔克刚之道，是吧？讲求的是至刚至柔之美，而最后归根结底呢，哎，还是中庸，还是恰到好处。所以老子啊问道这个典故也告诉了我们，是吧？锻炼身体这个事儿，你年轻的时候锻炼它是强壮啊，老的时候你锻炼就等于把牙给练掉了啊，过分的强壮等于早衰，消耗元气。哎，所以人到老了怎么办？哦，以柔克刚。所以免疫力过强，过分的去增强免疫力，那么你得的病就是过敏。现实生活当中呢，你像过度疲劳、过度紧张、过度焦虑，是吧？饮食当中呢，你吃得太饱了，吃得太凉了，吃得太弱了，体质方面呢，你虚寒的体质，这些都是过敏的前提因素。那说得了啊，免疫力太强不好了，那弱一点吧，啊，弱一点你就容易感冒了，容易感染了，啊，人体的免疫力门户关不严了，外邪就容易入侵了。哎，所以免疫力强了是病，叫过敏，弱了也是病，叫易感，是不是？所以免疫力要寻求恰到好处。在过敏的调节上，我给大家讲了，主要是养肺肾，是吧？保健品呢，啊，抗过敏，我们讲了，扑参康调节免疫力的，是吧？还有呢，皮肤类过敏，皮肤类免疫失调，是吧？哎，我们选的是蛹虫草思齐，它是来增强我们肺脏的免疫力，增强整个肺的脏腑系统的免疫调节能力啊，这个大家把它认识好。那么过敏不是一味的逃避，是调节人的皮肤、人的黏膜、人的鼻腔啊，调节人的脏腑系统的适应能力啊，这是过敏。那么既然今天讲到过敏了，说到这个免疫力了，我们还要说一种比过敏伤害还严重的免疫性疾病啊，不是一种啊，是一大类。你像免疫型肾病，是吧？ 免疫型肝病，也叫自免型肝炎，是吧？还有什么呢？系统性红斑，是吧？自身消化性溃疡，是吧？还有吗？还应该有，是吧？还应该有，啊，坏死型胰腺炎，是吧？还有吗？哦，还有类风湿。这些疾病的生成都是源于自身免疫力失调。用一句老百姓的大俗话，也是一句大实话来讲，叫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是吧？说这个自身免疫性疾病，那他是免疫力哪儿出了问题了呢？哎，他是免疫平衡功能和免疫监视功能。在讲解免疫力基础知识的时候，我给大家讲了人体的三大免疫功能，是不是？免疫防御，防的是外敌入侵；免疫平衡，是新陈代谢的生老病衰亡；免疫监视，是防止细胞的突变和恶变，防止细胞环境的恶化。那么刚才我们给大家说的这一系列的免疫性疾病，在现代医学领域，可以不客气的讲，叫世界医学难题。用到的临床的治疗手段，无外乎什么激素突击疗法，大量的用激素，造成股骨头坏死，造成糖尿病，甚至激素依赖，骨质疏松，或者说用什么呢？治疗恶性肿瘤的方法，干扰素，啊，干扰素，啊，结果把人的免疫力也搞乱了。那么为什么这些自身免疫性疾病这么难治？他们又是，啊，结果把人的免疫力也搞乱了。那么为什么这些自身免疫性疾病这么难治？他们又是怎么得的？到底能不能摆脱激素？到底能不能治得好？那么今天的节目，我们就要帮助大家来破解这些疑难，是吧？那我们还要从啊自身免疫性疾病的形成说起，是吧？刚才咱们说那俗话怎么说了啊？叫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我们先从啊免疫的平衡功能说起。什么叫平衡功能啊？举例子，是吧？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是吧？长江后浪推前浪，是吧？一代新人换旧人，这是什么？啊，这是细胞的新旧的更迭，新陈的代谢。所以啊，人到60岁你就应该退休了。说不行啊，我不退休，我还要返聘，除了拿退休工资，我再加一份工资，我就站我那岗位上，我不下来，我挡青年人的道。所以大学生就就不了业，这面大学毕业证学校又发你一个下岗证，你看这都叫不知好歹，是不是？一代新人换旧人，你到60岁你还不退休，你工作一辈子呀，是吧？你想累死啊？所以人一定要知道好歹啊！你不光是给你的学生，你不光是给你的助手让路，你也是给自己选一条享受生活的路。人的免疫平衡功能就是保持人的生命的年轻态，是不是？衰老的细胞被人体给它破解掉，新生的细胞来代替。为什么人到60岁了，有的人还是筋强骨壮，是吧？筋强骨壮，他没有骨质增生啊， 道理很简单，人的破骨细胞把衰老的细胞破坏掉，新生的骨细胞补充上去，所以人的筋骨强壮。但是现在现实生活当中呢，60岁往上的 80% 的老年朋友都存在的叫退行性骨关节病。什么叫退行性骨关节病？说骨头老化了。骨头为什么老化了？因为骨头那些骨细胞上班的都是退休返聘的老教授，新的骨细胞长不出来，这个免疫平衡就被打坏了，所以干活的都是老弱病残，新的骨细胞长不出来，是不是？你像原来呢单位啊，说咱们单位搞个这个联欢会，或者咱们单位搞个运动会，说搞不了，为什么呢？咱这部门都是退休返聘的，就那么几个年轻人，你看哪有活力啊。我们不反对啊，人会变老，因为人人都会变老。那么我们作为老年人，想得到别人尊重的时候，我们要先尊重自己，就是这么一个过程。你60岁之前就是工作学习生活，60岁之后呢，你也可以学习，但是工作应该放到最后一位，你应该生活，因为你剩下可能不到60年的享受天伦之乐的机会了，是不是？所以人呢，老说社会不公平，社会不公平，你先要看一看你自己公不公平，只此而已，是不是？所以啊，我们想解决免疫平衡的问题，那么就是调节免疫力，新旧细胞更迭。那么骨细胞这儿，是吧？防止骨头衰老怎么办？破骨细胞把衰老骨细胞干掉，让新的骨细胞来代替，你那增生就没了，你那骨质疏松也长的密度增加了，增加了骨的活力。如何实现呢？我们想调肾主骨的免疫平衡的这个功能。第一个，你要肾精足，晚上要把觉睡好，是不是？第二个呢，要骨髓足，你不能低血压呀，你不能脑萎缩、脑髓空虚、帕金森，所以我们养肾精。第三个呢，这肾呢，我们养足了去干什么去啊？到80岁你应该早睡早起，筋骨强壮，扣齿提肛，要有正事儿，啊，留着这个肾精去养骨头去，而不是白白浪费掉，是吧？你就到80岁你生那个孩子他也不健康了，因为你那个种子都瘪了，对不对？所以人一定要尊重自然的规律。哎，我们加上杜仲骨碎补，我们一听这个名字开始以为哦，骨碎补，骨碎补是骨头碎了才把它补上，不是的。杜仲骨碎补，补肾而强筋壮骨，它的作用就是调节骨头的生长、衰老、代谢的平衡。所以退行性骨关节病我们吃骨碎补，骨质疏松、骨衰老我们吃骨碎补，手术后骨长不上、骨不连我们吃骨碎补，哎，这是它的保健范畴。这是我们给大家讲的啊，免疫平衡退行性骨关节疾病，它是骨的一个免疫失调类疾病，那这是骨头的免疫失调啊。那么自免型的肝炎呢，是不是啊？这怎么形成的啊？包括那个类风湿，产生类风湿因子，专门杀伤害小的筋、小的滑膜、小的骨关节，这什么原因呢？是肝血不调和。人的骨的衰老是肾精不足，肾不能主骨，而自身性的免疫性的肝的损害，包括类风湿因子的生成，是肝的气血不和。那么好端端的肝为什么会气血不和呢？哎，主要是劳累啊，久行伤筋啊，肝血主一身之筋，你肝血消耗的多，它就不平衡了。所以过度的劳累、情志的所伤，尤其是大怒或者生了大气发不出来，你把那肝血就搞得混乱了。所以啊，自免型的 肝的炎症和损害，它不是细菌，也不是病毒，你打什么消炎药，吃什么干扰素，它不管。它真正作用应该睡觉睡觉睡觉。所以我们养肝，所以我们要敲肝胆经，所以我们要用磁疗把紊乱的磁场给它规律为正常的磁场。所以自免型的疾病我们要吃 Q10，是吧？什么叫 Q10？ 细胞活化酶啊，细胞活化酶，是吧？有的人说什么叫酶呀、是吧？酶它是人体的一种生物活性物质。那么传统的中国中医药文化和中国的古文化，它都是这样的，文字文化都是这样的，相关联。什么叫酶呀？啊，说现在的大龄男青年、大龄女青年宅在家里，是吧？他没对象，结不了婚，怎么办？啊，人自由恋爱不需要媒人，是吧？那封建的时候需要媒人，是吧？他没对象，结不了婚，怎么办？啊，人自由恋爱不需要媒人，是吧？那封建的时候需要媒人，是吧？现在呢，大婚的，大龄的结不了婚的也需要媒人，俩人一介绍。你不认识他，他不认识你，哎，我中间做个媒人，我给你们当红娘牵个线啊，互相见面认识了，媒介沟通。所以消化酶的酶它是活性，而同时这个酶还起的做一个作用叫沟通，是吧？两个人为什么会有误会？他沟通不畅通。所以肝血为什么不和？为什么自己家人不认识自己家人？那类风湿因子自己产生的免疫复合物还要害自己，为什么？沟通不畅，细胞活化酶，补充微量元素 Q10， 这是调肝的免疫失调的。那么以此类推，是吧？系统性红斑是谁的免疫失调了？啊，是肾的免疫失调了，是不是？哎呀，皮肤上老长白癜风，老抹消炎药抹激素它不管用，谁失调了？肺的免疫失调了，是不是？还有啊，啊，这个人呢，脾脏大了，啊，出现了什么呢？贫血，再生障碍性贫血到白血病，这谁的免疫失调了？啊，脾的免疫失调了。所以啊，五脏为根，这是免疫的平衡功能，是新的细胞和衰老细胞的新陈代谢、新旧更迭的平衡。那么第三个呢？第三个是免疫监视功能，就是细胞突变。那么细胞突变呢，这个环境呢，一个是内环境，一个是外环境，是吧？外环境跟外界污染有关啊，内环境呢跟情志失调有关。但是话又说回来啊，现在肿瘤的成因还是世界医学难题，所以世界上就根本没有专门什么治肿瘤的药，因为病因都不明确。所以不管肿瘤病人的保健还是肿瘤病人的医院治疗，告诉大家都是实验型的治疗，或者叫对症的治疗。那至于什么打一针就管这个肿瘤了，打一针就管那个癌症了，一针几十万块钱，告诉你都是骗局啊，不科学的，因为病因不明确啊，病因不明确。但是明确的一点可以告诉大家，环境创造人本身，细胞环境影响细胞的善恶，只此而已。但是话又说回来，啊，老子说，人性本善嘛，是不是？人的本性是善的，怎么办？所以呀，我们不去杀什么细胞，也不去抑制什么细胞，而是恢复本来的自然的功能，通过自然养生疗法，不是治什么病。记住啊，养生不是治病，就是恢复人生命的本能，恢复人和天地自然之间的和谐。 以下是广告时间。 九月中秋感恩回馈，北京博一堂九月会员放送马上开始。北京博一堂竭诚给您提供丰富的会员资源，为您的健康贴切护航。与博一相约，与健康同行，愿我们一直相伴永远。 特别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徐老师您好。 时光如水，岁月如歌， 我们是健康、快乐、悠然自得当中度过，哎，我们还是承受着慢性病痛，是吧？哎，痛苦的挣扎的度过，哎，这就是生命的品质的大不同。那么如何提高生命的品质呢？一方面，它是我们身体上没有疾病的痛苦；再一方面呢，它是我们心灵上、情志上愉悦调达。那还有呢？还有啊，就是我们第三方面，人的生存的社会价值感啊，就是我在这个社会上不一定有什么地位，但是呢，得有我这个人，有人需要我，是吧？有人呢喜欢你，是吧？有人爱你啊，但不见得偏偏有人恨你，是吧？说这个人呢好几天没来了，是吧？饭店的那个饭馆儿，哎，人叨咕叨咕你；早市买菜的、卖菜的叨咕叨咕你，哎，这就是社会和谐统一。包括你在大杂院，你出门旅游没回家，你刚一回来，哎呦，人说你这一天哪儿去了？好多人惦记你、想你，这就是人的生存的社会价值感。反之呢，啊，你像有一些人，啊，孤苦伶仃。啊，老死不相往来，啊，自己在家里卧病在床，连个问的人都没有，是不是啊？甚至连个吵架的人都没有，那这人的生命价值也就没意义了，啊，失去了他的社会价值感。所以什么是养生啊？啊，大家切不可把它单纯的和那个医院的打针吃药、中医的点穴按摩啊和这些等同啊，那就是对养生的莫大的侮辱。养生它是现代啊医学与传统文化与社会人文的一个完美体系的整合。所以什么是现代养生啊？什么是现代养生？到底在养什么？哎，综上所述啊，总结为三条：身体上的无疾病叫机体健康，是吧？心灵情志上的调达叫心理健康，是吧？社会的存在的价值感啊叫社会的和谐统一。所以真正的健康就是这三维一体的机体、心理、社会三维一体的现代医学模式。哎，所以养生文化，我们的养生课就要围绕着这三个方面展开，而绝对不是问你医院给你看了什么病，是吧？医生给你开了什么药，在我这儿吃什么保健品啊，不能那么简单，是吧？一定要综合全面来关心关爱大家的身体健康。四季养生、五行疗法、秋三月肺脏的脏腑系统给大家做了总结报告了，是不是啊？那最近呢，有人说啊，那个皮肤病还没讲呢，啊，这皮肤科的病比较敏感，话题比较敏感，五行疗法、秋三月肺脏的脏腑系统给大家做了总结报告了，是不是啊？那最近呢，有人说啊，那个皮肤病还没讲呢，啊，这皮肤科的病比较敏感，话题比较敏感，是吧？什么白癜风啊，什么银屑病， 是吧？什么皮肤的系统红斑，是吧？什么湿疹瘙痒症，啊，都比较敏感的一些话题，是吧？皮肤科用的都是激素，抹的都是药膏，是吧？那在这儿呢，我就简单的概括啊，肺主一身之皮毛，没有专门管皮肤的保健品，也没有专门养皮肤的祖传秘方，所以皮肤保健调养以肺脏养生为主。哎，这个大方向我给大家说明白了，是不是？那外用的方子也就简单的多了啊，艾叶红花水洗一洗啊，不要对皮肤过于刺激，要柔和的方法啊，自然的方法啊，只此而已，是吧？那么母病则子受啊，子病则母哀啊，什么话？中国话啊，传统的中国文化啊，说这个孩子健不健康啊，你得看这个母亲。说这庄稼丰不丰收，你得看这土地儿，是吧？所以那句话怎么说的？你教育好一个男人，培养好一个男娃，你顶多是培养了一个人，而你培养好一个女娃，教育好培养好一个女人，你最小就成就了一个家庭，是不是？往大了说，你成就的是一个民主。因为这个孩子的教育啊，主要还是以母亲为主啊，主要还是以母亲为主，是吧？所以父亲对孩子的直接教育还是很少的啊，还是很少的。所以说那父亲天天哄着孩子教育孩子啊，班也不上了，他没有母亲那个情感那么细腻啊。当然了，我们不排除一些作秀的啊，说谁那孩子天天都是爸爸带妈妈都不管啊，那除非女强人啊，或者那父亲实在是什么呢，太细腻了啊，有点娘娘腔了，或者在作秀啊啊。老百姓说什么叫作秀啊，他作秀就是演戏啊，演给别人看的事儿，对，我们不说了啊，不说。那么肺的脏腑养生，肺好不好，我们一定要观察他的母亲。那么肺之母脾也啊，肺之母脾也。所以四季养生五行疗法的秋三月的啊主题养生，就是培土生金之法啊，培土生金之法。什么是培土啊？哎，就是健脾化湿啊，健脾化湿。脾胃中州啊，五谷之海，气血生化之源泉，人的后天之本也。说成老百姓大俗话啊，人是铁，饭是钢啊，没听说谁说人是铁，药是钢啊，人就靠吃药活到99还没那个啊，一定是吃粮食啊，吃粮食。那么脾胃啊，脾胃，脾主一身之肉。有人就问我了，脾主人一身之肉是肥肉还是瘦肉，是不是啊？是肌肉还是脂肪？哎哎，这又是东西方文化，中医和西医的文化的碰撞。我就先说说西方医学啊，说说解剖学吧，好不好？哎，解剖学说是吧，构成人体的肌肉是吧，这叫肌肉组织，脂肪啊，这叫脂肪组织，是吧？那还有什么组织啊？哦，还有啊，像椎间盘、韧带、肌腱这些啊， 不是肉也不是脂肪的组织叫结缔组织啊，结缔组织有弹性的啊，有弹性的啊。那我们还有什么？还有血液组织啊，还有血液组织啊。这是从西方医学的组织结构上来讲啊，啊，组织构成器官，器官构成系统，组织是由细胞构成的，这是病理学啊，病理学啊。那么传统的祖国中药文化对肉的认识就更为全面了啊。老话说什么是肉啊，啊，你到菜市场去，你说我买块肉是吧，你说你把肥的给我剃了我就买瘦肉，有那个吗？没那个。那有人说了，我们现在健美啊，减肥啊，我一不控制饮食，二不锻炼身体，我就靠吃保健品来达到减肥的目的。那我告诉你，人们吃的减肥药啊是病态的啊，病态的。那么中医到底认为什么是肉呢？啊，中医常说血肉血肉啊，什么是肉啊？中医说的肉和血的概念几乎是一样的。气血是人生命的根本，肉和血都是人体的物质基础，叫血肉之躯。所以中医啊，把人体存在的这些除了骨头之外的那些东西都称之为肉，甚至把血管也叫肉，是吧？那么具体下来啊，具体下来到底什么是肉？肉是生命的物质的有形的形态。那我今天呢还要给大家解释解释肌肉啊这个词。这是一个词，但是呢它却是两重的意思。哪两重的意思？这个大家需要写到本上啊。肌，肌是可以紧张收缩而有力量的肉，是不是？而什么是肉呢？啊，肉是可以放松啊，储存是吧，存在形式的肌。这块有点绕口啊，有点绕口啊。因为很多人就认为肌肉就是瘦肉，很多人认为肌肉就是瘦肉啊，脂肪就是肥肉啊，这很传统的观念了啊。但是这是约定俗成的，实际上呢跟传统还差很远啊。啊，脂肪就是肥肉啊，这很传统的观念了啊。但是这是约定俗成的，实际上呢跟传统还差很远啊。肌肉，肌肉，肌是能够收缩有力的肉，肉是放松了的肌，是不是？它不像一个国家，国家与国家之间是吧，它有什么呢？国境线啊，你别过别越界是吧，咱们画条线，这叫国境线。那么在中医当中它没有明显的界限，说这个就是肉它不是鸡，这个就是鸡它不是肉，它没有明显的界限啊。就像我们说骨头，是不是啊？你说骨头，那你说软骨的是骨头还是筋呢？是不是？软骨是骨头，骨头它有弹性，有胶原。啊，那你说它是筋？哦，它又和骨头一样坚硬，有弹性。所以啊，祖国人中医啊，它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啊，切也切不断，是吧？理呢？有人说一理是不是就乱了？不乱啊，条理非常的清晰，因为人就是一个有机整体。